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好，蕾蕾，蕾蕾先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大家好，我叫潘蕾蕾。 这个蕾蕾今天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蕾蕾是温州人。温州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有留意的话，特别是香港的朋友会注意到，温州有一个三江教堂啊，在当地的这个信徒抗争了一个月之后呢，在上个星期一仍然是难逃被拆的命运。这个新闻在内地的网络上应该是流传度并不是特别广，但是因为 微博不停的被删帖， 在微博是不停的被删除的一个状态哈，但是这一个事件在温州当地乃至于在浙江的话是一个相当轰动的一个事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教堂被拆的这么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画面，另外是之前的当地的这个信徒有是超过了千人哈，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三千人的，有说一千人的，在这个教堂外彻夜值守是长达了近一个月之后，仍然是教堂最后是被拆除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当中也发生了许多的冲突。因此呢，我们今天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请这个蕾蕾还有我们待会儿还有这个专家好一起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内地好现在这样的这个教会，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基督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很多人也想知道说到底现在有多少的这个基督徒在中国内地。恐怕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数字我看到的各种数字没有一个官方统计告诉我说中国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社科院于建荣教授哈有一个统计，然后中国我看这个民族与宗教网，这应该是一个官方的这个组织，给出了一个统计，然后国外的这个组织给出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的数字呢，从一千万到一亿不等，哈，这个很难统计。 其实有个比较确切的， 是吗？ 是八千多万。 八千多万，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应该是经过一个统计三字以及家庭的初步的一个数量，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不远不止八千。 你个人认为是多少呢？ 我个人认为啊，我无法做这样的预估，但是我前阵子我看了那个。经济学人的那个报道 China's Future 里面，他谈到了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人数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基督教国家。 是吗？ 对， 2030年的这么一个预估。 但是说起温州，我倒确实看过一些官方的统计，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港媒基本上各大媒体都有报道。 是啊。 那么根据香港的报纸传出来的，他说呢，据官方统计，目前温州市呢是有基督徒超过100万，那占到总人口的15%以上。那他介绍这座三江教堂呢，他说了它的面积呢是有1.18万平方公尺，但是呢经过这个民宗部门核准呢，它的建筑面积应该是1881平方公尺，就说呢它这个超标5倍。就根据这个违建，相当于香港说的建建，那因为这个违建的原因呢就把你拆了。但是呢我就非常好奇，这样一个教堂拆除之后，对于温州当地的信徒它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没错，有网络上流传的这个照片我是看到，比如说有在教堂的这个墙壁上出现红色的拆啊这样的这个字眼，好，相信对于这个信徒来说，这样的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场面。但是我也看到另外的说法，说这个教堂其实即使是信徒或者说当地的教会也承认这是一个违章的建筑来着。 香港报纸用了四个字说流离失所会令到基督徒。那蕾蕾先我们还得再多介绍几句哈。蕾蕾他是在香港念神学，那同时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本身又是温州籍人士，而且是自己的家人又亲自参与这场保卫的行动当中去。那你的观察和你的体会，你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再详细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信仰背景。我是8岁在这样的类似的三江这样的三次教会长大的，那我是家中的第四代基督徒。那温州这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其实对整个温州的信徒来讲，是在情感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那这种伤害，我觉得它不仅是带来了说把我们心中最牢靠的那个东西给拆掉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它也是带来了一种惶恐跟恐惧。因为我们所信奉的那个上帝，当面到这样被强拆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的信仰已经失去自由，也就是在宗教的术语里面讲，我们已经面对逼迫的这样一个处境了。所以整个信徒的话，对政府，对于温州的两会，其实是这一次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这样的两会在政府以及我们的信徒中间是否有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调节保卫的一个这样性质的工作，其实我们是在这里面没有太大的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情感的伤害以外，另外一个还有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打击到了温州的整个一个因为温州很早传教士苏慧莲从1860年代就将福音传到了温州。那温州最早的医院，温州第二人民医院以及温州的女子学校都是传教士所建立的。然后还有一个通过他们的传教士传入中温州，带动了整个温州经济的一个发展。所以当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温州之后，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宣教事工以及基督教在温州的发展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这个在我们的心理层面是最不能够过得去的。 当然哈，这个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这样一个强拆，所谓的强拆，它并不是第一起。温州呢，我看到说永嘉、乐清、瑞安这些应该是底下的县区吧，这些地方呢，他们的基督教会从今年初就已经收到了政府的通知，就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其中呢，这个永嘉的三江教堂，它呢花的钱呢是3000万人民币，据说呢是由当地的这个企业家基督徒来共同捐建的哈，也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间教堂，所以呢在教徒当中也是别具意义，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建筑。但确实它有硬伤，你说它违建，它的这个建筑的面积是超过原本法定的是5倍，那这样一个原因你似乎也没有办法去质疑。但是中间我们看到消息还是它抗争了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大家是怎么样抗争的？就你说他如果是抓住你这个硬伤这个辫子的话，你可能可以说是无法辩驳的，对不对？ 即便是作为这个宗教建筑的话，如果你是违建的话，理论上也是不行的，对不对？ 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在三间教会里面，它的批文其实是它是有一部分是许可被建立的，那大概在1000-2000平米左右。那这样的一个被允许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其实它不存在违建的问题。违建的部分当然你政府要拆没问题，你可以拆掉，但是合法的那一部分你为什么最后也拆了呢？另外一个十字架它是不是属于建筑物呢？我觉得它的信仰含义远大于建筑物，它其实本身就不属于建筑物，它属于一个标记。那实际上对于信徒的意义，我相信你们非宗教人士可能也理解。那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意味着生命的救赎。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因为它的含义太深刻了。所以他把这个十字架拆下的，我觉得它不是要拆违建的建筑，更多的背后可能是有针对基督教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你认为是最不能够接受的一部分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拆除十字架的这么一个动作。 非常对。我觉得违建的没问题，你完全可以拆，但是你到最后你把我们的十字架都给拆下了，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而且现在不仅是三江一个教会，现在温州还有其他十几所教会都面临着要被拆的。 他们都是违建的吗？难道 没有， 不是。 但是具体里面是不是也存在像三江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批文批了就1-2000平米，但是你扩建到了1.8万，对吗？刚才你说的。 那所以蕾蕾，你说你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这个 三次教会 三次教会当中长大的，那你 印象中你的小的时候有碰到过类似教堂被拆的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我没有遇到，但是我知道2000年在温州也有存在过类似这样的那个拆建筑物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我具体的没有了解。 嗯 嗯，所以这个教会或者说信徒这两年在温州，我理解它是人数在增加，对吗？ 增加很快，因为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嘛。 嗯， 那我另外一个想谈的就是你刚才说你们很强调这个违法违建的问题。 嗯， 那在基督徒的心里，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法，这是上帝之法。其实这个律法它的标准其实远远高于世界的法律的。 嗯， 那这个法是从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从摩西的十诫开始引申出来的。所以当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骄傲不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骄傲已经是个罪了。所以你跟我们讲以世界的法律来跟我们讲我们违建，其实我们完全会顺服，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现在所针对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你不是针对违建的一部分， 嗯， 你连那一部分十字架对于我们信徒而言最深层次含义的直接关系我们生命的那一部分你都要把它挪去，那我们在情感上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 就像伊斯兰教一样，我相信每个伊斯兰教教徒他们心中的可兰经的地位，他们形成自身的那套法律一定是高于世界上法律的标准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拿的律法的东西来跟我们基督徒谈的话，其实我觉得基督徒不存在什么违法的问题。 嗯， 因为他首先所做的一个涉及到宪法34条已经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对？已经违宪了，你在违宪的情况下你来跟我们谈我们违法的问题有什么可谈的呢？ 是这个宗教的这个话题哈，在中国它除了一般的我们说这个世俗生活跟这个宗教生活的当中的一些差异，在中国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微妙的一个政教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中国呢，这个基督教长期是以三字教会这样的这个形式存在的。那包括大家在新闻中也会注意到哈，不管是中国各种家庭教会、地下教会，乃至于这个中国官方跟梵蒂冈这个教廷之间的这个关系，都是或多或少在这上面是有很多的碰撞跟摩擦。我们关于当中的内容，我们接下来请教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邢福增教授来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们来关注到在温州的三江教堂被拆事件，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启，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哎，我们这应该怎么称呢？是这个宗教学者，或者说磊磊，一般你怎么介绍自己呢？ 就神学生吧。 神学生好，这个神学生磊磊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来讲这个。 或者今天这个话题，你可以介绍我为一个温州信徒。 OK， 好，一个温州信徒。我们来关注到在温州三江的这个教堂被拆事件。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来自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副教授邢福增教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国内地现在教会、教堂、教众跟政府之间的这么一个政教关系。好，相信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对，第一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到对于温州拆教堂这样一个事件的看法，就是以违建的理由拆除教堂，他认为正不正常？ 我想客观来说它确实是很多种这样的一种不同宗教的建筑哈，其实它也不，这我发现它也不仅是针对宗教哈，它确实是不同的违建它都在拆哈，而且很多地方拆的那个总的面积那个平方米还是很多的哈，这个是所以它整个运动不是只是针对宗教的但是宗教里面肯定也受到很大的牵涉哈，基督教啊还有很多民间的庙宇啊等等哈， 但是也发现他其实好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他好像总的理由是有这样的一个拆违建的建筑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在处理宗教，特别是处理基督教的时候，他好像还是有一点通过这个理由这个运动来进一步的整顿一些宗教发展过快的一个考虑在里面哈、嗯，然后把这些其实很多违章的里面有所谓的一些登记的，也有很多可能是没有登记的哈， 嗯， 所以他就通过这个拆违建来你可以说是把这些非法的或者是没有登记的这些宗教堂点场所做一个整顿哈。 嗯，其实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哈，就包括他除了拆教堂之外，还要求拆除一些十字架。他的 对对对对， 他的这个理由是十字架太高了，就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但是一般人看来，去年好像没什么事情，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年之后，他突然就变得威胁比从前严重了，而且是违法的？就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最其中最奇怪的，因为这个十字架其实也没有什么违其他违章的建筑范围可以很清楚，但是有一些它就是只是针对十字架，或者是它也同时要求要把这个十字架把它拆下来哈。 嗯， 所以我想这个是只是一个在内地听说的很多我从那些浙江省的一些教会里面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可能跟那个省委书记那个有关哈。听说他好像去年在温州的地方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很多教堂盖得很大，而且他也对那些基督教的挂在教堂顶很高很大，而且晚上都在亮灯，这些做法好像有一些不满哈。 嗯， 然后后来他们好像我想是把这个十字架看成是一种的基督教的一种的符号哈，甚至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类似一种这样子继续下去可能会引起一种的基督教作为一个西方宗教的一种的一个渗透的一种符号哈、啊，所以他好像可能是也通过这个清拆这个删改一拆来把这个基督教这个十字架这个公开的符号也把它做一个处理哈、啊。 嗯，所以您觉得浙江省委书记个人的喜好问题导致这样一场运动，这样的一个理由您是觉得可信的？ 对，当然其实他这个整个删改一拆现在是暂时我们看见只是在浙江省开始，而且这个好我当然我想这个数据肯定是在整个做法里面它肯定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在里面哈、 嗯、 所以但是它这样现在这样一层层的推展下去哈，现在确实是非常严厉哈，很多地方都要开这些专门是针对宗教违法建筑的一个处理的工作的会议哈，然后在全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要调查有多少的这些宗教场所啊，然后定期他们都已经下了一个省的一个指标哈，你要做到多少多少，在三年要怎么处理哈。 嗯，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肯定是从省的那个党委的角度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命令来处理这个问题哈。 是，您刚才提到说官方可能会担心温州的这个基督教发展过快，那它现在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温州也确实在人们心目当中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国的耶路撒冷，那根据您的了解，它目前就是全市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温州的基督徒的比例占温州人口肯定是超过10%哈。 嗯， 所以这个是全中国来说是比例是最高的哈。 嗯， 当然同时也要说哈，不仅仅是基督教在温州发展的快哈，其实那些庙啊这些民间的信仰其实在温州也是发展的非常快的哈，所以那些大大小小的那些庙也盖得很快哈，也盖得很厉害哈。所以我想这个是基督教是发展快，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其他的特别是民间信仰在温州也是那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哈。嗯，所以其实也不仅是温州，其实整个浙江省基督教的，当然 浙江省里面温州是占的比较高的比例哈，但是在整个浙江省其他的特别是民间宗教哈，也是一个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来增长哈。 嗯，为什么温州是发展最快的城市呢？ 哇，这个是不好回答哈，因为简单来说，我想是因为我们从教育历史来看，其实在二十世从大概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温州已经在浙江省里面已经是一个发展的最基督教比较取得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当时浙江省已经在中国来说已经是比较信徒人数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哈。 嗯， 所以当时候几个宗派我想都是在里面的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而且尽管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原来的宗派的影响力传统基础还在哈，好像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内地会的传统，一个基督徒聚会处的传统跟那个寻道会的传统都是一直都是基础很深，所以我觉得他们因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根基，所以尽管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其实还在维持甚至发展，然后在1980年代以后就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 嗯，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跟温州的那个社会经济的背景有关，因为温州同时温州人也说是中国的犹太人哈。 嗯， 所以他们是全世界全国都跑，而且是做老板啊那些哈。 嗯， 所以温州很早就是中国在经济改革的时候是最早的实行那个股份制哈，那个地方哈，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的非常活跃哈，然后民间的那个经济的力量是很大的哈，所以其实很多教堂跟很多民间宗教的那些负责人，他们都是可能都是大老板企业家哈，所以这个财政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见温州盖的教堂都是非常宏伟的很大的哈，这个是有跟他们的经济背景有关哈。 嗯， 然后这些大老板他们企业家他们都是习惯了跟地方的干部怎么说哈，那个搞关系的哈，所以从政教关系来说，他们这样的一种的微妙的一种的关系，其实我想也是帮助了宗教的一种的发展哈。 嗯，就是温州的所谓的政教关系哈，跟中国其他城市的政教关系，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地方吗？因为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也是讲到说，在中国的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得讲政治。就他们的这个讲政治，跟其他地方的讲政治有不一样吗？ 我想，因为他们温州是一个比较确实是一个经济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些宗教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可能是或者是说温州的教会是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企业家在教会里面他们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哈。 嗯， 所以这些企业家他们就是已经跟那些地方的干部已经在业务方面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有很多的一种的联系关系在里面哈。所以这个政教关系变成是他们是有很多的一种的很密切的关系在里面哈。所以所谓的政治我想可能当时候来说就是经济的发展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政治只要你不政府最关心的是你不要推翻政府啊，或者是不要对整个社会带来太大的一种的不稳定哈，其实就是稳定是压倒一切哈，所以在这方面在过去那些干部可能也觉得这些宗教的发展其实也没有太负面的影响，而且他们都是很积极的去捐献啊，然后他们都是在社会里面好像还是有一种的稳定的一种作用哈，所以他们对这些宗教的发展，我想在过去浙江温州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哈。 嗯，那 我知道可能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哈，那您能不能就简单的综述一下，就是温州的这个信仰的情况，对于他当地的不管是稳定性也好，还是人们的心灵状况，还是整个的社会情况，它具体起到的哪些正面或者是负面的作用？ 我想因为温州是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它我们可以发现它那个世俗化的那个程度哈，也是非常厉害的哈。 嗯。 在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确实它的经济增长很高，但是我想在这方面可能无可避免的，其实很多人都评论哈，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那个社会的变迁，其实无可避免也会在精神的领域里面哈，其实也是带来一种的挑战在里面哈。人还是要在经济增长哈，或者是那个追求那个物质之外哈，他们可能也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啊，精神价值的一种的追求等等很多问题哈。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可能宗教信仰会成为一种的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变迁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种的回应哈，对这方面我想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在里面哈。 嗯，这是积极方面的。那负面的有吗？不管是官方的理解也好，或者是民间的观感也好。 我想现在在中国对宗教的问题，我想是比较吊诡哈。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是越来越承认宗教的发展可以是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它的正面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的哈，是是有它的好积极的作用在当中哈。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放弃就是过去的一种想法，就是宗教也可以是一个对社会的一种负面的一个影响哈，特别是不同的宗教哈，好像是伊斯兰教可能就是跟那个民族的问题、新疆的问题有关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西方背景的宗教天主教跟基督教就还是不是有一种的所谓的西方的一种的渗透在里面哈，这个所以现在在内地其实还是有一些他有这样的一种主张，觉得这个宗教的特别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太快哈，这个快是会形成一种的宗教的一个渗透哈，是有个政治的一个考虑在当中哈，是不是所以我想现在是同时是中国政府的对宗教是两方面的哈，他还是要防范这些宗教发展太快哈， 嗯， 然后同时他也觉得还是有需要可以利用这些宗教对社会的稳定发出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在里面哈。 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对于整个温州的信仰市场，对于温州的基督教的发展会造成什么方面的影响？ 我想经过这个事件以后，首先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温州的这一趟的其实因为刚才我也说它其实在整个浙江的地区已经开展了不是最早了已经哈，在很多地方在台州啊在很多地方已经做得更早而且拆的那个更多，但是我们发现为什么在这一趟只是温州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才会引起的更多人的关注，就是因为他们信徒的那种的保护教会的那种的意识哈，你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种的某个程度上哈有一种维权的一种的诉求在里面，尽管他们可能不一定用这个词哈，所以其实我以前也发现哈，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哈，温州地区也拆过一次的哈，也是大规模的。同样的理由就是违章的宗教建筑哈， 嗯， 很多大的教堂都是因为它的违章是整座给炸掉的哈，所以当年大部分的当时候的信徒他们的反应是比较 平静的哈，他们是好像是不跟政府对抗哈，然后是顺服，然后就是分散聚会，然后再过几年他们就重新再把那些教堂再盖起来了哈。 嗯， 所以跟这样的一个比较，你可以发现这一趟他们那个意思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哈，他们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种的保护维权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哈，所以我想在这个事件以后，可能这些信徒他们当然他们，我想我也持平来说哈，在内地也有一些信徒的考虑是说，确实教会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哈，是有违章的地方哈，所以我想在以后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想也是给信徒在温州的教会，我是。浙江省的，他们还是要有一个重新的整理这个经验哈，他们在发展教会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一些过去可能好像是违章这个问题上，但其实这个是可能不是只对教会是这样子，整体内地浙江都有这个情况哈，他们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哈？ 嗯， 然后其实但是他们。这个维权的意思，我想也是对未来的政教关系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新的方向在里面啊。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副教授邢福增教授，好，为我们这个是勾勒了一个现在教会在内地他社会层面以及跟政府层面遇到的问题，哎，这个话题恐怕一本书都说不完。刚才、 他也写过好多本书，实际上是 邢教授也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但是里面有几个前后可能发生了变化的地方，比如说邢教授刚才提到说，之前教徒的遇到同类的事件，恐怕这个教堂被拆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教徒的反应，好，恐怕这一次的是有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个我才想说，跟现在的一个维权的意识，乃至这个社交网络的这个发展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包括温州的这个企业家，哈，这个一说到温州，大家恐怕第一反应经常是想到这个温州的这个。做温州人做生意的这个本领、 温州购房团、 这样的商业精神跟宗教情怀之间跟这个宗教气氛之间又是不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有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复制的可能性，好，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请磊磊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 You ready?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磊磊，作为一个来自温州的信徒，哈，刚才听了邢教授讲了很多他的一个对温州。教会跟地方的这么一个影响，作为一个温州人，你怎么看一个宗教在温州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层面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邢教授他还是从非常宏观的方面谈了温州教会以及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他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这个层面去谈的。那当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也是我的老师哈。我更想从微观的角度去谈，那温州为什么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其实是离不开它整个的信仰传统的。从十九世纪那个传入到中国以来，像我已经是家中的第四代基督徒了，像我八岁就进教堂，对吧，学着拉小提琴，最初的这种音乐启蒙以及对于智慧的启蒙都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它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是基督教。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影响我后面如何做人行事为人，它是有它的一套标准的。温州虽然它的经济是全国最发达的，老板可能是全中国所有的城市 的老板， 对，私营企业的老板是全中国最多的，但是你们会发现温州的离婚率可能是全国最低的。那本身跟基督教的基督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基督教里面强调的是一夫一妻制， 另外一个丈夫是家中的头，所以妻子作为一个丈夫的辅助者，她要帮这个男人成为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顶梁柱，而且不仅是在社会上的顶梁柱，在教会里面她也要承担这样相应的责任。那为什么温州的企业家这么乐于去奉献？因为温州的太太都在教会里面做义工的嘛，对不对？他们在企业里面帮助老公打理企业，在教会里面做义工，在家里照顾孩子，另外给孩子做饭呢。温州很多妈妈都是 全能的， 全能型的，真的是很忙。 有的时候还出去买买房子。 哦，对，有时候还出去买买房子。那买买房子又话说回来，他们不仅买房子，温州很多的妈妈团出去也是到内地安徽的这些地方建立教堂的，所以通常 传 教，宣教，对，宣教。那其实我也跟我妈妈去过一次安徽， 有发现安徽的这个情况跟你在温州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应该说跟温州相比，应该大概落后那么三四十年吧。 你指的落后是什么？ 从物质 啊。 物质条件来讲吧，所以因为我到那边我才知道我上洗手间是不能上洗手间的，我必须要在野地解决，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从小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但是我妈说没关系，你到这里只能这样，因为他们那个厕所我进去是实在是无法接受，我都觉得虫子可以马上。 所以你们这个宣教的这个地方是在安徽的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他们而且都是没有男人的，就是几个女人，所以我妈妈的那个团队大概有七个人，被当地誉为玛利亚团队。玛利亚你们听过吗？ 知道。 对，他们到了当地不仅宣教，他们知道当地的教会的一些情况以后，就知道他们需要多少钱盖一座教堂。那好，那我们回到温州，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帮你筹钱，然后再把这些钱下一次宣教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带过来，帮你们建立这样的教堂。而且建立这样的教堂不是说我已经建立就结束了，这些阿姨都是定期一个季度去一次或者半年去一次，帮助他们进行神学上的培灵啊，或者是帮他们祷告讲道啊，都是有的。 我听说，对，听说温州的它整个这个你说祷告的气氛也好，它包括教堂建立的规模，包括它的功能设计，它都是跟其他的城市非常不一样的。 这次我看到来自浙江日报哈，这个官方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拆除了这个三江的教堂之后呢，他的说法是，当时这个违法建筑呢，原属宗教建筑异地迁建项目，建筑面积呢批准的，就是根据民族宗教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是在1881平方米，但是2012年当事方在未获得用地审批、规划审批、项目备案和施工许可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动工建设，最后建了多少？建成了主教堂、教堂主楼及附属建筑面积是7928平米，这是几乎是原来的这个六倍不到一点哈。违法，而且我注意到里面还有建成了这个地下停车场、地下室及停车场3076平方米，这个很大一片停车场，在教堂带停车场这件事情， 反正在香港是没见过， 还挺少见的一件事。这是一个温州特色吗？教堂底下都有停车场？ 我觉得这应该算一个小特色吧。不仅是 因为教徒都是比较有钱，所以大家通常去教会的时候都是自己开车去的，这样行。所以说有这个需求， 他们也会准备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因为这个底下的话，他们除了做一个停车场的职用之外，另外一个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他们可以办那些一桌桌的桌宴，你知道吗？比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到教会吃饭，那底下的车库就完全可以清空，然后做真的圣诞节的节庆用的一个酒宴。对，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思考， 所以要建成这样的教堂一定是不少钱，我相信。 那 这个钱哪里来呢？ 企业家咯。温州的企业家他们是非常爱奉献的，因为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进行十一奉献。那通常很多的人基督徒，温州基督徒，他们的奉献都不止十分之一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所以就像为什么他们不仅是在本地建这样的教堂，刚才我也分享了在安徽啊，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只要有需要有钱的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钱是上帝托付给我管的，不属于我个人的。所以当神的国度需要这样的钱的时候，他们是很乐意去分享这个钱的。 所以温州企业家非常爱奉献， 嗯， 他们觉得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在刚才邢教授其实谈到了一个2000年这样一个事件，当时是大家都默许了一个沉默的方式， 就比较平静， 比较平静， 就非常平和。 但这一次的话，有很多的维权的声音出现， 嗯、 对不对、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本质是没有变化的，它精神是没有变化的，变化的那就是和平。 嗯， 我们没有出现流血事件，对不对？照理说，这个发生新疆的那些分子，如果那其他的群体来的话、 嗯， 我想这个早已经造成流血事件了。 嗯， 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关系。 这次就是前前后有一个月的抗争的过程， 40多天。 而且我看到有些报道当中，这个老人的比例非常的高。 有多少人参与整个的维护、守护的过程？ 其实每一天的话，已经达到了1-2000人了。 嗯， 他们是这样，前面 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他们在现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守卫？他们在现场就是唱赞美诗啊、 嗯， 然后前面有人在布道讲道啊，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像我妈也都加入了这个守护保护的群体。 嗯， 那他们就是通过早上禁食祷告。 嗯， 禁食就是不吃饭。 嗯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掌管，那所有的决定。我们也都接受，所以他们是以这样一个信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要保卫这座堂、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40多天不仅是三江教会本地的信徒去守护，而且是调用基本上温州其他地区的这些教堂县呢、 嗯、 然后底下的甚至到镇上面的那些教堂也都全部过来进行一个这样的 支援 了、 嗯嗯、那最后为什么还是最终还是被杀，如果说是这样守的话，最后为什么又撤了呢？ 最后的撤其实跟三江本地教会的一些牧师出来做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我觉得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当这个教会他自己牧师可能压力过大了。 嗯， 因为建这个教堂的是很多企业家，刚才也提到了， 嗯， 企业家也面临到了很多的这样的 逼迫，这个生意你还要不要做？这个很多时候， 对，因为企业家他们的公司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对待，所以因为企业就不关系企业家的问题了，还有你的员工要不要上班呢？ 嗯， 对不对？ 嗯， 嗯， 然后你的。当你的家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我相信基督教不会这么残忍，这些牧师也是个人的权益也是很大的、 嗯、 对不对？ 你说的这些家人受到威胁或者说企业家碰到麻烦，你 有根据吗？ 有根据吗？ 嗯， 嗯，根据是我也只是听很多人说、 嗯、 我没有去到现场，那有人被找进去喝茶，这是很正常的了。 嗯， 嗯，对吧？ 嗯， 喝茶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可能他们的企业也有遇到比如说被查账啊这样类似的问题、 嗯、 然后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在政府单位上班的，那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事件你要停止先工作，那先我们过来谈一谈、 嗯、 不能上班。所以当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一个反应跟被对待的时候、 嗯、 那会造成企业家自己的恐慌、 嗯、 企业家恐慌，其教会牧者也担忧，对不对、 嗯、 本身你们也是教会的顶梁柱，然后你们遇到这样的对待，对吧、 嗯、 牧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离开现场，然后让那个政府过来把我们的这个副堂给拆了的话、 嗯、 建筑物没关系的嘛，我们可以再建的嘛、 嗯、 对不对？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结果也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后来就真的是在4月30号看到哈，他最后是用 28号被拆毁， 他是用炸药炸毁的吧？ 对、 嗯、就看到内幕的时候、 嗯、 现场 非常的伤心，嗯，落泪。所以很多的信徒就是这一次对于政府有个很大的疑问以及两会，就是说你们还能够保护我们的信仰自由吗？ 你指的这个两会是指 基督教两会、 啊、 就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 嗯、 他们简称为两会。 对，所以在这个他们的宗旨是你爱国， 嗯嗯， 然后你信仰可以自由、 嗯、 但是我们基督教对于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信徒而言的话，我们的国是天国的概念，国度的概念是天国的概念、 嗯、 当你这个国如果跟我们信仰上的律法冲撞的时候、 嗯、 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我们是要拿出非常和平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抗议的。 嗯， 嗯，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法提出来的你这个国地上的这个国度确实也是符合我们的在上的这个国度的掌权者的一个律法的话，我们是完全会顺服以及配合的。 嗯 嗯，就是现在哈，结果已经至此了。 对， 那大家会商量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吗？就日后真的是要重建，或者真的是像邢教授所说的，那既然是已经屡次是因为这个违建这么一个原因而屡次遭到这个强拆， 嗯， 那以后会不会这方面一定是要保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哎，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啊，这个浙江日报的这个消息说，永嘉其实并这次不是只拆了三江的一座教堂，它其实是有一个一系列的推进违拆除违法建筑的这么一个工作，拆掉了总共是325万多的平方米，这其中也不仅仅是教堂，还有私人的别墅啊，等等，还有包括机关单位、国企控股的这些官方，就是这个国企这样的这个违法建筑，它也一起拆。所以，如果从我们从这个官方的这个说法来说，它并不是针对宗教的这么一个行动。 嗯，是的 啊，那所以大家面对了这样一个事件，会总结经验吗？下次以后还要把它重新建起来吗？或者如果以后要重新建的话，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民宗部门以后会再批吗？这样的这个情况有考虑过？ 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必须要回答反诉这个问题对温州的影响有什么应对的，基督教有什么应对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会势必会带来一个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一个到底是怎么走的一个问题。 嗯， 这次事件出现以后， 好，这个我们还是先要这个普及一下哈，什么叫三自？三自就是所谓的自治、自养、自传。 嗯哼， 就说你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你不受境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就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你叫做三自教会，是吧？ 嗯， 雷，你接着说。 但是我想说，家庭教会其实也是很三自的， 嗯， 也是自治、自养、自传的，但是它不是三自教会， 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对，他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背后有个很大的，就是说三自教会它的前提是先要爱国，然后才有信仰的一个自由给予你。但是家庭教会的话，他觉得信仰是第一位的，所以跟国家的话当然也爱国，但是说你这国家所出现的这些我信仰上无法接受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要站在信仰的角度说话的。 嗯，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但是这个很自然的，对于官方来说，他可能就会视为一种威胁了。就是如果说出现，比如像这次教堂的时候出现一些具体的冲突的时候，可能对于信徒来说，他首选的他并不会服从任何官方的这个指令，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潜在的，对于官方来说是一个挑战或者一个威胁的来源。你会 那我首先，如果你质疑温州信徒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首先要质疑你政府这样的一个行动背后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这要从源头上先去追溯的嘛。 但是， 不是说政府所发出的， 很多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时候，可能它的宗教的原则跟世俗政治社会的这个原则不一定都是完全相同的。当它出现分歧的时候，如果说当温州的家庭教会或者说非三自的这个信徒，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准则的话，那对于政府来说势必是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看你的法律是怎么定了。本身你的法律定出来，如果是维护国家以及你执政党在位的这些权利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身法律也是要受到质疑的。 嗯， 对不对？我想说基督教的这个欧美的法系你们知道吗？它从圣经开始延伸的嘛。 嗯， 所以大家知道其实有个最高的法律就是圣经，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这个法。 嗯， 所以有信仰的人特别是基督徒的，其实我们的律法不会低于世界上的律法。我们也知道爱国，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爱我们的身边的家人。基督教有个最大的核心的精神就是讲爱。人如果不爱你的邻舍，不爱你的家人，你的信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如果有爱这个在支撑点的时候，我们怎么不会爱我们的国家呢？ 嗯哼， 嗯， 对不对？ 你知道我想起一个很穿越的一个画面哈，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嗯， 2011年不是建党90周年吗？ 嗯哼， 当时呢就是在西昌，在江苏的淮安有些地方，就是统战部门， 嗯， 他们就邀请几大宗教人士一起来唱红歌， 嗯 嗯, 嗯， 这个画面在网上也是流传挺广的， 是， 这也是所谓的讲政治吧。 就这样的讲政治出来之后，让大家是啼笑皆非。其实 怎么样，作为在温州，如果说作为一个信徒的话，怎么样融合这种生活呢？你我相信在温州的这个信徒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是公务员，他不一定敢于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温州，我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大家可能是一个很熟人的一个社会。你在当地做生意，你一定要跟政府机构打交道，你一定要跟权力部门打交道，你甚至有的时候本身就是公务员，那你怎么样？大家怎么样平衡这种关系？我一方面要可能你要 就有的时候非得要讲 你要找要讲政治，一方面你要讲这个 就是讲基督教的伦理， 对，你讲这个基督教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它我仍然是认为它不一定是100% 的。所以就邢教授的说法是说，中国的基督教会它一直是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他讲的什么叫人格分裂哈？就比如说国际社会都开始指责你说你中共政府没有什么宗教自由，那么三自教会他必须会站出来，就为官方的宗教政策和他的立场来辩护。在同时呢，如果是官方他们企图用行政的力量去介入这个教会，事实上是行这个政治控制的时候呢，他们要巧妙的来维护教会和信徒这样一个利益。就是说呢，基督教两会呢，在中国哈，它就这种半官方半民间，就是非官方非民间双重性质，就是两边都不讨好，他说这是所谓的人格分裂。那其实钟明奇他问的那个意思我理解，他就想说你具体实际的生活当中， 对， 你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把佛教的道教的什么基督教的天主教全部拉去唱红歌，你给我党过生日，这个确实你觉得这是太可怕太荒谬的一个画面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说，你对政治的理解首先它已经是很狭义上的一个政治的理解了，对不对？而且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唱红歌，你要知道它发生在哪个地方，它是发生在重庆， 不是在重庆， 西昌。 我看到的资料是发生在西昌和江苏两个地方。 温州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是在温州，我觉得几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去发生，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搞笑也好，这样你如果从一个宗教对话的角度来讲哈，大家应着唱红歌，对，应着唱红歌，然后你大家去搞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但温州现在存在一个你刚才所谈的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只有涉及到跟我党有关系的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才称得上是政治问题呢？ 执政党的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 这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政治远远大于这个。对不对？你觉得像那个， 所以你理解的政治， 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对。 OK， 对吧？ 对公共事务的这个参与，这都是政治， 都是一种政治 所以，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定义的话，温州的信徒那是政治活跃度非常高的人。 我觉得 对吧？你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热心公益啊，什么在公共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所以都是政治上都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应该是说比较积极吧。对， 这个在你看来，比如说在温州现在， 但信仰是非常保守的，温州的信仰。所以你看那些传统好的信仰，在温州都是能够找得到根基的。刚才邢教授也提到说，像内地会啊，什么那个聚会点啊，在温州还有，这些都是属于家庭教会的。三自教会其实已经没有宗派特色了，但这些家庭教会都还有很强的宗派特色。然后这些宗派特色是把很多传统都已经继续保存下来了。 好，时间关系， 时间有限啊，这个话题咱们可以一直聊下去。今天先说到这里，感谢蕾蕾参与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感谢您收听，再会。